你好，我是王宝令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，等待唤醒机制的规范实现。前不久，同事小辉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，他开发了一个 Web 项目，一个 Web 版的文件浏览器，用户通过它可以在浏览器里查看服务器上的目录和文件。这个项目依赖运维部门提供的文件浏览服务，而这个文件浏览服务呢，只支持消息队列，也就是 MQ 的接入方式。消息队列在互联网大厂中用的非常多，主要用作流量消封和系统解耦。在这种接入方式中，发送消息和消费结果这两个操作之间呢是异步的。你可以参考文中的消息队列示意图来理解。在小辉的这个 Web 项目中，用户通过浏览器发送一个请求，会被转换成一个异步消息发送给 MQ。等 MQ 返回结果之后呢，再将这个结果返回至浏览器。小辉同学的问题是，给 MQ 发送消息的线程是处理 Web 请求的线程 T1， 但消费 MQ 结果的线程并不是线程 T1。那线程 T1 如何等待 MQ 的返回结果呢？为了便于你理解这个场景，我将其代码化了，示例代码如文中所示。看到这里，相信你一定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这个不就是前面我们在第15章 Lock and Condition Double 如何用管程实现异步转同步中曾介绍过的异步转同步问题吗？仔细分析的确是这样，不过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只是介绍了最终方案让你知其然，但是呢，并没有介绍这个方案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。今天咱们再聊聊这个问题，让你知其所以然，遇到类似问题也能自己设计出方案来。其实小辉遇到的问题在现实世界里比比皆是，只是我们一不小心呢就忽略了。比如项目组团建要外出就餐，我们提前预定了一个包间，然后兴冲冲地奔过去。到那之后，大堂经理看了一眼包间，发现服务员正在收拾，就会告诉我们，您预定的包间服务员正在收拾，请您稍等片刻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堂经理发现包间已经收拾完了，于是呢马上带我们去包间就餐。我们等待包间收拾完的这个过程和小辉遇到的等待 MQ 返回消息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等待一个条件满足。就餐需要等待包间收拾完，小辉的程序呢要等待 MQ 返回消息。那我们来看看现实世界里是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的。现实世界里大堂经理这个角色非常重要，我们是否等待完全由他来协调。通过类比，相信你一定也有思路了，我们的程序里也需要这样一个大堂经理，的确是这样。那程序世界里的大堂经理该如何设计呢？其实设计方案前人早就搞定了，而且还将其总结成了一个设计模式 Guarded Suspension。 所谓 Guarded Suspension 直译过来就是保护性的暂停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是如何模拟大堂经理进行保护性的暂停的。为了便于你理解，我在文中展示了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的结构图，非常简单，一个对象 Guarded Object 内部有一个成员变量受保护的对象，以及两个成员方法 Get 和 Unchanged 的。其中对象 Guarded Object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大堂经理，受保护对象就是餐厅里的包间。受保护对象的 Get 方法对应的是我们就餐，就餐的前提条件是包间已经收拾好了，参数 P 就是用来描述这个前提条件的。受保护对象的 Unchanged 方法对应的是服务员把包间收拾好了。通过 Unchanged 的方法可以 fire 一个事件，而这个事件往往能够改变前提条件 P 的计算结果。图中左侧的绿色线程就是需要就餐的顾客，而右侧的蓝色线程呢就是收拾包间的服务员。 Guarded Object 的内部实现非常简单，是管程的一个经典用法，你可以参考文中的示例代码，核心是 get 方法通过条件变量的 await 方法实现等待， unchanged 的方法通过条件变量的 signalOut 方法实现唤醒功能。逻辑还是很简单的，所以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了。这里我们就介绍完了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及其实现，这个模式能够模拟现实世界里大堂经理的角色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堂经理能否解决小辉遇到的问题。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里的 Guarded Object 有两个核心方法，一个呢是 Get， 一个呢是 Unchanged。 很显然，在处理 Web 请求的方法 Handle Web REQ 中，可以调用 Guarded Object 的 Get 方法来实现等待，在 MQ 消息的消费方法 OnMessage 中，可以调用 Guarded Object 的 Unchanged 方法来实现唤醒。 但是在实现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， Handle Web IQ 里面创建了 Guarded Object 的对象的实例 Go， 并调用其 Get 方法实现等待结果。那在 onMessage 方法中，如何才能找到匹配的 guarded object 的对象呢？这个过程类似服务员告诉大堂经理某某包间已经收拾好了，大堂经理如何根据包间找到就餐的人。现实世界里，大堂经理的头脑中有包间和就餐人之间的关系图，所以服务员说完之后呢，大堂经理立刻就能把就餐人找出来。我们可以参考大堂经理识别就餐人的办法来扩展一下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，从而使它能够很方便地解决小辉同学的问题。在小辉的程序中，每个发送到 MQ 的消息都有一个唯一性的属性 ID， 我们可以维护一个 MQ 消息 ID 和 guarded object 对象实例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可以类比大堂经理大脑里维护的包间和就餐人的关系。有了这个关系，我们来看看具体如何实现。文中接下来的示例代码是扩展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的实现。扩展后的 guarded object 内部维护了一个 map， 其 k 呢是 mq 的消息 id， 而 value 是 guarded object 对象实例。同时增加了静态方法 create 和 fire event。 create 方法用来创建一个 guarded object 对象实例，并根据 k 值将其放入到 map 中，而 fire event 则是模拟大堂经理根据包间找到就餐人的逻辑。这样利用扩展后的 guarded object 来解决小辉同学的问题就很简单了，具体代码如文中所示。整体总结来说，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等待唤醒机制的实现，只不过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将其规范化了。规范化的好处是你无需从头思考如何实现，也无需担心实现程序的可理解性问题，同时呢，也能避免一不小心写出个 bug 来。但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往往还是需要扩展的，扩展的方式呢有很多，本篇文章就直接对 guarded object 的功能进行了增强。 double 的 default filter 类也是采用的这个方法，你可以对比着来看，相信对 default filter 的实现原理会理解得更透彻。当然你也可以创建新的类来实现对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的扩展。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也常常被称作 guarded wait 模式、 spin lock 模式，因为使用了 while 循环去等待。这些名字都很形象，不过它还有一个更形象的非官方名字，多线程版本的 if。 单线程场景中 if 语句是不需要等待的，因为在只有一个线程的条件下，如果这个线程被阻塞，那就没有其他活动线程了，这就意味着 if 判断条件的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了。但是多线程场景中等待就变得有意义了，这种场景下 if 判断条件的结果是可能发生变化的，所以用多线程版本的 if 来理解这个模式呢会更简单。最后呢，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。有同学觉得用 down.await 还要加锁太啰嗦，还不如直接用 sleep 方法。文中我展示了它的代码实现，你看看它的写法正确吗？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，感谢阅读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分享。